大胆把谎言，当时不信张无乱，谁都是杨超要变官，我只愿一怒龙颜变，要然杨超惹祸端，这情节着两难，天罗之杆子在那军旗没两串，就算到死不别干，你来犯了病。 城楼，龙儿把出关，耳边响有鸡人呐、天老太阳人呐、来到了古城边，城楼上住满三通通，四面旌旗双双威严，哗啦啦啦打罢了头痛而哭，官儿也听到哗江岸，哗啦啦啦打罢了儿痛而哭，人有急神马有欢，哗啦啦打罢了儿痛而哭，太阳的恩仇落在马前，原来是老儿你该藏，而来弟兄的团圆，先帝先回长安关，留在这沙陀过几年，落得过亲亲。穿进星空偃月刀，有太保双剑耍得好呀，在我青竹宝是太保双手能当火龙镖，还有一个小太保，一个刀比那一个高，打怕了杨桃请兵刀过与他枪对枪啊， 卖马。